第四课，这支笔多少钱？ Dialogue， 先生，您要买什么？ 我要买笔。 我们有很多种笔，您喜欢哪种？ 这种笔很好看，多少钱一支？ 7块钱一支，您要几支？ 我要两支，两支多少钱？ 2支14块。 我没有4块零钱。我给你20块，请你找钱，好吗？ 好，找您6块，谢谢。 小姐，您要买什么？ 我要一个汉堡。和一杯可乐，一共多少钱？ 汉堡一个38块，可乐一杯19块，一共57块钱。 这是60块钱。 谢谢。找您3块。 Vocabulary 一， 支。 我不喜欢这支笔。 二，多少？你有多少钱？多。他有很多书。少，我要买不少东西。 三，钱。这支笔多少钱？ 四，种。这种笔很好。 五，一。 他有一个英文名字。 六，二，我有20块钱。 七，三， 王先生要买3支笔。 八，四， 九，五， 十。六， 十一，七， 十二，八， 十三，九， 十四，十， 十五，块。你有几块钱？ 十六，几？这几本书都是中文书。你有几支笔？ 十七，两。 我要买这2支笔。 十八，零钱，零。 十九， 给。 他不要给我笔。 二十，请。请你给我1支笔。你请不请他？ 二十一，找钱。 我没有0钱，请你找钱。 找。他找你多少钱？ 22个。那几个人很忙。 23汉和李先生和李太太都喜欢看电影。 24杯，我要一杯咖啡。 25一共一支笔，两本书，一共多少钱？Supplementary vocabulary. 26毛。 27分。 28半。一支笔3.5。 29喂，那位小姐很好看。 30本。这本书很好。 31那三支笔很贵。Numbers 11121314151617181920223031404350556069707480879099 Syntax practice. 一，一个人，一个东西，两位先生，两位太太，两位小姐，三本书。四支笔，五杯咖啡，十份报，几辆汽车。一，我们要50支笔。二，我有一辆汽车。三，我有8本英文书。四，你要买几份报？我要买2份。 二，22.79分。五分钱。2.5分，2.5分钱，5毛钱，1.02块，12.5块，12.5块，12.5块， 42块钱。 三，这个人那本书哪支笔？ 一，这个东西很贵吗？ 这个东西不太贵。 二，那位小姐要买什么？ 她要买书。 三，你喜欢哪辆车子？ 我喜欢这辆。 这一个人那两本书哪三支笔？一，这三本书一共多少钱？ 一共24块钱。 二，这两支笔，你要哪一支？ 我要这支。 三，那三位小姐都是英国人吗？ 不，两位是英国人，一位是美国人。 四，哪几辆汽车是日本车？ 那一辆汽车是日本车。 四，一支笔几块钱？笔一支2块钱。 笔几块钱一支？ 笔2块钱一支。 一，一份报几块钱？ 一份报10块钱。 二，书一本多少钱？ 一本90块钱。 三，汉堡多少钱一个？ 35块一个。 五，他给我一支笔。一，你给他钱吗？ 我不给他钱。 二，谁给他钱？ 王先生给他钱。 三，你要给谁这本书？ 我要给李小姐这本书。 四，那个人给你什么？ 他给我一本中文书。 五，他给你多少钱？ 他给我10块钱。